在朝鲜北部地区发生大洪灾后，全国人民互助互爱，高度发扬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风尚。有一排排列车和一辆辆货车满载着全国人民把灾区居民的不幸和痛苦看作是自己的事情，并精心准备的支援物资陆续到达灾区。到12号为止，向灾区居民供应了1000多吨粮食、大量食品、衣服类、被褥类、家庭用品等数百万件生活必需品，而且有大量的支援物资陆续到达灾区。轻工业省下属各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全部挖掘潜力，调动可能性所生产的大量的衣服类和鞋类等，不断运往灾区。还有大量的药品、数千吨水泥、数百吨铁钢材和燃料油也已运抵灾区，保证救灾会战掀起革新。